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是杨静静，今年21岁。我的心愿是可以养一只猫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动物，尤其是猫啊和狗这样的宠物。其实虽然你不能和它们交流，但是它们能感受到你的心情，然后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。就是尤其是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觉得这种陪伴特别温暖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能够早日拥有一个这样特殊的朋友。 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低语，骑着大羊，街角榆树下，播放阵阵若音声，将窄窄的纸上，薄薄的衣裳。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屋里你能存在，无声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厚重语词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，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弃是我

清晰模糊的爱情，我依稀还记得那年那一天的风景和你无意碰触我的心境，一直在等一个人，长长的字句描述的 亚马逊雨林，看见我比妈妈丈夫狂喝